七点钟大早快起来，快点上厕所，快点下楼，快点闹完，快点吃麦片，这么多事情快迟到了，时间在跑，大家跑来跑去，需要跑到公车站，希望不会迟到。我看到我朋友，他们坐在前面，他们坐在后面，好难决定我应该坐在哪。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我真的很想跳舞，这个周末大家都要出去，出去。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我真的很想跳舞，这个周末大家都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哇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嘿，快乐，快乐，希望今天晚上马上七点四十五，我们已经上路，开得好快，时间在飞，玩玩，真的好玩，你知道，我也有你也有我朋友在我右边。你也有我也有，你知道，他们坐在前面，他们坐在后面，好难决定我应该坐在哪儿。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我们真的很想跳舞，这个周末大家都要出去，出去。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我真的很想跳舞，这个周末大家都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哇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嘿，快乐，快乐，希望今天晚上马上。昨天是星期四，星期四，今天是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我们好兴奋，我们好兴奋，今天晚上会太好玩了，明天是星期六，后天是星期天，下星期我不要上课。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我真的很想跳舞，这个周末大家都要出去，出去。星期五，星期五，我真的很想跳舞，这个周末大家都要出去，出去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哇，出去玩，出去玩，嘿，快乐，快乐，希望今天晚上马上到。 我我我我 Oops， 七点钟大早快起来，快点上厕所，这么多事情快迟到了，时间在跑，擦的吧。昨天是星期四，星期四，昨明天啊，明天是星期六，昨明天是后天是星期啊，今天星期五，星期五。